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现在北京健康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咨询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的主任崔永华博士，同时呢，他也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那么2020年也是获得了第四届国之名医的称号。首先欢迎一下崔教授，您好。 啊，你好，李老师。 今天呢，我们要请您来哈，您像您供职的这个关于儿童医院，有很多的小朋友在精神上边或者是心理上边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哈。我们这两天也看到一条新闻，就是教育部出台了一项规定，把抑郁症纳入了这个学生，比如小学高年级、初中和高中的体检的范围之内哈。这个原来我们认识的体检都是体格检查，比如说身高、体重啊。那么对于抑郁症纳入到这个体检的这个内容，好多人有些吃惊，多多少少有些吃惊。不知道在您的实际门诊当中，小孩儿童得抑郁症的这个比例大吗？ 应该说呢，儿童或者青少年抑郁症也是目前很常见的一个心理问题。而且这些新冠疫情发生以后，这个现象就比以往更加突出， 更突出一些。 那么总的来看呢，从全世界范围内来看，儿童就是6到12岁的孩子，他们患抑郁症的几率应该是1.9%到3.4%。那么12到18岁的青少年患抑郁症的几率呢是3.2%到8.9%，就基本上都在3%左右或者以上。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应该是青少年比儿童更多见一些。那么这些咱说的是抑郁症。那么我们很多研究结果是显示的是抑郁症状，就是有抑郁症状的几率就更高。比方有很多研究都研究我们在校的中小学生的抑郁症状的这个出现的比率能在20%以上。所以这个现象确实是目前比较常见的一个心理问题。 那您刚才提到了抑郁症和抑郁症状这两个词，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理解。您先跟我们说说什么是抑郁症状，那什么程度就可以算作纳入到抑郁症就是一个疾病的了？ 有抑郁症状呢还不一定是抑郁症。要达到抑郁症的这个诊断呢，它需要满足四方面的标准。一方面呢，我们抑郁症状的持续时间要超过2个星期以上，对，连续2个星期症状都没有缓解。另外呢，它还有严重程度的标准，比方它要对我们孩子的生活、学习或者交往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比方我学习退步，听不进去，甚至不愿意去上学，每天光想玩游戏，它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抑郁症他还要排除一些其他的疾病。其他的疾病呢就包括一些我们常说的多动症，这种病他有的时候也特别容易共患抑郁的情绪，像抽动症这种病也容易共患抑郁的情绪。我们还要鉴别开到底是单纯的抑郁还是一些其他疾病导致的抑郁。那么除了这之外呢，我们抑郁症状也有一个症状学标准，不是说我心情不好了 对 就是抑郁了， 就是有一些抑郁情绪在里边是吧。 抑郁情绪、抑郁症状呢它还包括一系列的问题，得综合起来才叫抑郁的症状。而不是说我光心情有点不好就是抑郁了。所以你比方我们常见的对儿童青少年的抑郁的表现，它就可能是心烦，做事没有兴趣，每天容易疲劳，做事没有动力，甚至注意力下降、记忆力下降，甚至有很多躯体的症状。我们要把这些症状群都放在一起，它才是一个抑郁症的症状。而不是说光有点心情不好就是。一切这上面的这一切的标准都符合， 才是抑郁症的诊断标准。 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不是像我们普通人群说的，哎，这两天孩子情绪不高，这两天不爱学习，就有可能是抑郁病了啊，抑郁症了，是吧？ 对， 嗯， 我们一定要分开，不能把它扩大化。 嗯，那这个比如说这段时间大家也非常关心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网上有说儿童的这种心里边抑郁症的量表， 嗯， 相信在您的这个门诊当中量表，嗯，有人说非常重要，有人说不重要，这个您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其实就涉及到抑郁症怎么诊断的问题。应该说呢，到目前为止，包括抑郁症在内的所有心理疾病的诊断都是主观性诊断，没有客观的诊断标准。 嗯， 不像我们身体的病，我们查个血，验个尿， 哎， 就能看出来身体的问题。 对，看个超声，看看肿瘤大小就能知道了，是吧？ 对对对，这个抑郁症它身体方面往往查不出来问题，所以都是主观的评判。医生根据医生的经验，根据症状的描述和现场精神检查的结果来做判断。那么量表检查呢，也是我们诊断的一个常用的辅助手段， 辅助手段 是一个辅助工具，不能依靠样量表的结果做出独立的诊断，就是不能单纯的靠量表的检查来做出是否抑郁症的判断。所以它仅供我们做一个诊断时的参考依据。 嗯，仅供参考，而且还是仅供医生参考。 对，仅供医生参考， 对吧？因为现在我看那个互联网上那个量表啊越来越多，就是现在可能资讯获得的渠道也比较多哈。然后前一段时间有个新闻说有一个量表是针对就是比如说特别细致哈，问孩子如果自杀你会选择哪种方式，这种而且一查那个量表可能是1970几年的这样的一个量表，现在可能离我们距离也实在是太遥远了，是吧？ 对，他那个量表呢也不是随便就能用的。 嗯， 就是量表首先我们要采用信效度非常好的国内外公认的这些标准化的工具才行。 嗯， 而不是它不是说网上有一些量表呢，其实是几个量表综合起来随便组合的一个工具， 组合了一下。嗯， 这可能没有经过信效度的验证，就不能成为一个业内公认的工具。 嗯， 所以量表是一个标准化的经过反复临床验证的一个经过科学考察，它是一个符合我们所测试人群情况的一个工具，而不是说随便有几道题目加在一起就是量表。 哎， 所以我们要选择这种规范的。另外呢，时代总在演变，我们就像刚才李老师提到的70几年的工具，可能已经不太适合我们50年以后今天孩子的情况了。所以我们还要量表也要与时俱进， 是 要找一个适合我们现代孩子心理特点的工具，可能才是最合适的。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现在因为教育部出台这个规定之后呢，很多家长有点紧张，因为孩子有的时候确实在现在的这个孩子跟我们那时候都不一样。 对， 不管说你的学习的程度啊，包括你接受新事物的这个程度，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网上随便去找个量表来说，哎，给孩子测测他是不是有抑郁情绪、抑郁症，这是非常不科学的，是吧？ 对，这也是不负责任的， 也不负责任， 有的时候会给家庭、给家人和孩子带来额外的或者不必要的心理负担。 嗯，所以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大夫，是吧？像咱们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是专门做这方面，就是抑郁症的这种，比如说诊断呐、包括治疗都在您那儿，是吧？ 对，这种心理疾病的诊断，在儿童精神科肯定是最专业的， 最专业的哈。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如果您怀疑自己家孩子啊有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包括抑郁方面的问题，可以找专业的大夫来进行这种诊断哈。那这一次我们看到他说是把这种抑郁症的筛查纳入到这个体格检查当中，筛查是不是跟您那个专业尺度是不是会更宽泛一些？就是我们先看看有些什么样的可能性， 是吧？对对对，就筛查呢，就像我们他现在叫心理体检，我们以前的身体的体检主要查身体的指标，没有照顾到心理的层面，现在呢就专门提出了心理体检，而且把抑郁症作为心理体检的重点筛查的疾病。那么筛查呢，要从我们专业的角度应该分为两步才叫筛查。就是我们肯定想通过这种方法来筛出来孩子有没有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达到早识别、早发现、早治疗的目的，而不是说等孩子已经非常抑郁了我们才能发现，那就有点晚了。所以这就是筛查的意义。筛查我们正规的要分为两大步， 第一步呢，我们会用一些像刚才提到的量表，当然是专业的规范的量表，让孩子或者父母去填，这是第一步的初步筛查。初步筛查完之后，可能就有一小部分孩子可能有抑郁的问题，而不是确定，那可能还不能算完，所以我们就要进入第二步。第二步对这些第一步筛出的可能有问题的孩子，要有专业的医生一对一的访谈，要给他见面评估一下，他到底有没有问题，因为光可能有问题总是悬念，还没法对他实施帮助呀，我们等医生确定完了，可能又有一小部分确实有问题需要干预，有一部分呢可能目前没有问题需要怎么去干预，我们都提出这个个体化的策略，这才完成了一个真正的筛查。 所以我觉得像崔教授所说的是先筛一部分有可能有问题的， 对， 而且最为关键的要一对一的进行一下面诊算是是吧，然后来确定他是不是有可能真实哈。 要不你只是完成了第一步，那到底咱该不该做干预呢？孩子到底有没有这个问题，我们肯定想知道，对吧？ 是，那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您看孩子需要面对的世界也是五花八门哈。比如说他有可能各种各样的学业，包括可能家长会强迫孩子学习像钢琴呐，然后包括学个画画啊，现在孩子可能自己也打一些游戏，就是现在孩子面对的心理上面的一些困扰，或者是比如说一些风险，是不是在您看来现在越来越多了？ 应该说是我们经济的发展，社会形势的变化，刚才李老师提到风险，这个危险因素应该是多了。咱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像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你想网络成瘾根本就没有网络， 没有网络 那怎么能成瘾呢？想手机成瘾没手机，甚至连电脑都见不着，那是不可能的。现在这些东西很方便就能获得，我每天孩子从小就玩到大，他当然容易出现这些问题了，所以确实社会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有利的一面，也会伴随着一些潜在的危险因素的产生，这些确实对孩子的成长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怎么在新环境下更好的引导教育好我们的孩子，才是我们父母应该做的。 是，所以这个可能需要全社会一块来努力，家长尤其是第一责任人啊，就是家长得善于观察孩子。 对， 那说到这个抑郁症，有一些家长还真做了一些功课，说我看这个大人的抑郁的这个类型当中啊，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孩子是不是跟大人一样。其中有一个最危险的叫隐匿性抑郁，就是平时看起来很开朗，突然之间发生了一些抑郁甚至于自杀的这种情况。 有两种在成人有两种特殊的抑郁形式，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隐匿型抑郁症，隐匿型抑郁症呢多数它的表现为各种躯体症状，每天上医院去查头疼腰疼背疼心脏疼，可是反复检查查不出来有器质性的病变，但是他就是觉得不舒服， 他真的觉得不舒服， 对，这感觉是真实的， 真实的， 头疼是真疼，可是怎么检查头也没问题，这就叫隐匿型抑郁症，这个情况呢多发生在中老年， 中老年， 那么还有一个您刚才提到的叫微笑型抑郁症，在我们职场上很常见，每天笑嘻嘻的看着是乐天派，谁也想不到他第二天就不上班了或者自杀了，就出了抑郁的情况了，这个往往我们看到的一个人的表面现象未必代表他真实的心理的情况，这个情况更危险， 更危险， 所以这个微笑型抑郁在职场中很常见，而隐匿型抑郁在我们中老年身上很常见， 那儿童会出现这两种类型吗？因为很多家长担心说你看我们家孩子整天傻乐傻乐的哈，突然之间情绪就特别差， 儿童青少年呢这两类相比成年人要少见得多， 少见得多， 因为儿童表达情绪他多数相对直率或者直白一些，不高兴就喊就闹摔东西，他很少能伪装的这么完善，另外呢孩子确实有一个特征，就是儿童青少年呢得了抑郁他容易表现为躯体的症状，但是他和成年人不一样的是他除了有躯体的症状还经常有典型的抑郁症情绪的症状这些表现，而成年人隐匿型抑郁症他多数主要以躯体症状为表现，情绪问题不突出，不觉得自己得抑郁， 就是老不觉得自己得抑郁是吧， 所以他就觉得情绪还行，就是身体不好，所以呢这是他们 两者的区别。 嗯，所以看来孩子更直白一些，是吧？就是基本上来说，不高兴就是不高兴。 对，所以你看，儿童青少年的抑郁，他主要表现为心烦 、 易怒， 嗯， 容易发脾气， 嗯。 所以在咱们最新的抑郁症的分类标准上，就是DSM-5是我们最新的，就是美国的精神障碍诊断与分类手册。这个上面呢，就把青少年的抑郁症专门划出了一例，第一类就叫破坏性心境失调障碍。 破坏性心境失调障碍， 它的特征是每个星期要剧烈的发脾气超过3次。 我天， 就易怒是很大程度的发脾气，摔东西，甚至打人， 嗯。 每个星期要3回以上， 嗯， 其实这是一个抑郁症，青少年抑郁症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哎呀，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觉得对于家长来说，应该更了解一些这些专门的知识啊。 嗯、 也是想孙教授给我们来做这方面的这种科普，就是孩子这种发脾气和抑郁，好像这两个词儿还真有点矛盾啊。 嗯， 抑郁我们一直以为不开心， 对 对吧？发脾气就是暴怒哈、啊，这孩子脾气大。 对，这个呢确实容易混在一起。 嗯、 就抑郁，我们容易。和这个青春期的叛逆、 嗯、 性格弄不清楚、 嗯、 所以很多青少年得了抑郁以后、嗯、我们父母和老师都认为是青春期叛逆、 嗯、 所以没人带他看医生，所以很多时候呢是我们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区别、 嗯、 这个青春期的叛逆也叫逆反心理、 嗯、 人人有，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必然要经过的年龄段，这个心理的过程人人都会经历。 嗯， 那么他的叛逆和抑郁的区别在哪里？我们叛逆的时候也会和父母发脾气、 嗯、 吵回架、 嗯、 但是他不会耽误正事儿、 嗯、 你看我们正常上学正常教我不会耽误， 嗯， 今天吵完架一会儿就好了， 嗯， 这是我们正常青春期的叛逆。 嗯， 那么抑郁的孩子重的时候都不上学， 不上学 都不愿意去上学、 嗯、 学习退步、 嗯、 甚至离家出走、 哎、 他严重影响他的社会功能、 嗯、 他耽误事儿、 嗯、 所以这是他们最本质的区别。 那我们看那些新闻报道当中那些叛逆的就是动不动离家出走的，那照您这说法是不是都会有可能是有抑郁症？ 有一部分就可能是， 有可能是。 所以在得抑郁的时候、 啊、 这是个危险行为、 嗯、 像离家出走、 嗯、 早恋、少女怀孕、 嗯、 吸烟、 嗯、 吸毒、酗酒，这些危险行为要比没有抑郁的时候高发的多， 高发的多、 嗯、 是吧？所以这些真得好好的让家长去观察一下自己家的孩子， 对，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嗯、 那包括说到抑郁症，因为我们知道成人的抑郁症最危险的就是他可能会发生一些自杀的这种行为哈、啊，自杀自残的行为， 对对对。 孩子的这个抑郁症的风险危险到底有哪些呢？ 嗯，孩子最大的危险当然也是自杀了， 也是自杀， 因为没有一个病比结束生命更危险的了。 嗯， 就是严重的抑郁也会导致青少年的自杀，甚至它是青少年最重要的死亡原因。 嗯， 那么除了自杀之外，还有一种叫自伤， 自伤哈。 我们现在有一个定义叫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嗯、 就是你会看到女孩胳膊上划的都是血道子、 嗯、 用刀子划的、 哎、 男孩呢用烟烫的、 嗯、 那种烫伤、 嗯、 反复抠还不痊愈、 嗯、 甚至也有其他的伤痕刻字、 嗯、 这些呢都是自伤。他自伤呢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情绪不好的为了缓解情绪， 就是让自己能够安静下来，是吧？ 他烦躁， 烦躁、啊、 烦躁，他又没有想死的想法、 嗯、 就是伤害自己，看着血流出来心情就会缓解很多。 哎呀， 所以这个叫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嗯、 也是他的一个很危险的后果，因为他容易感染， 是、 嗯、容易滑得太深了、 嗯、 也有生命的危险。 危险啊、 嗯、 说到这个生命危险，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家长在大桥上跟自己家的孩子吵架，结果那孩子纵身一跃就跳下了这个大桥，然后妈妈悲痛不已哈，就是这个心里边这种疾病可能家长都没有关心过或者没有注意过这样情况。 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家长呢对这一块不太理解不太懂， 嗯， 我们缺少这常见的心理卫生的知识， 嗯， 我们也有的家长呢也不愿意往这方面想，他就否认或者不愿意相信他的 付出了这么多心血的孩子， 嗯， 会得心理方面的疾病。 哎，所以这个不愿意相信，可能是一个特别突出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家长都不愿意相信自己家孩子有问题。 是的，是的， 是吧？ 嗯， 那您跟我们简单说说，有些什么样的信号可以算是预警的？ 嗯， 就是如果孩子出现这样的情况， 嗯， 家长应该有意识的，比如说带孩子上像咱们儿童医院、精神科去看一看。 这个话题呢非常重要，所以在说这个之前呢，我给大家说一句话。就是你在考虑一切问题的前提是每个孩子都想优秀， 嗯， 如果这是我们的本能，当你发现你的孩子一些行为不优秀了，或者不如你的期望了，甚至像堕落，像往不好的方向变化的时候， 嗯， 一定是孩子出问题了，而不是他诚心想这样做。 嗯， 所以这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重要。 对， 嗯， 所以呢，当我们看见孩子有一些不好的变化，比如在学习方面总是持续的退步， 嗯， 原来考试前三名，现在总是一次不如一次，上课听讲听不进去， 嗯， 注意力不集中， 嗯， 甚至脑子都变得记忆力也记不住事情，健忘，记忆力也不好了， 嗯， 甚至脑子反应都觉得孩子脑子不如以前快了。那么在情绪方面呢，容易易怒，容易急，容易起急，一点小事儿就容易生气， 嗯， 容易和父母对抗。初期呢，可能在家里发脾气多，在外边还看不出来， 嗯， 外面问老师，老师说挺好的，很安静， 嗯， 这是他初期的表现，叫窝里横， 嗯， 在家里他控制不住，在外边还能控制，到最后在外边也控制不住， 嗯。 那么除此之外呢，孩子有的孩子可能表现为身体不舒服，比方一上学就头疼， 嗯， 今天要考试了就胃不舒服， 嗯， 甚至便秘， 嗯， 这些不舒服的表现可能也可能是抑郁的早期症状。还有一些人睡眠不好，失眠， 嗯， 入睡困难或者醒得早，这些呢都是我们常见的抑郁症的早期症状。 嗯，这些症状就应该给家长提高一些意识哈，就拉响警报。 对 吧？ 有这些情况，我们就要想到孩子是不是心理上出一些问题了。 嗯，所以这些警报出现之后，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专家，比如说家长跟孩子沟通不效果不是特别明显的时候，还是强烈建议，就是像我们感冒一样，是吧？就是强烈建议大家去医院，去接受专业的大夫来进行这个治疗，是吧？ 对，这个，因为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到青春期，孩子还不愿意和家长去沟通 、哎， 他是不说心里话。 嗯， 另外呢，家长也不了解， 嗯， 他不了解孩子这个表现， 嗯， 是什么， 嗯，是，所以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儿童医院精神心理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崔永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今天时间有限，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请崔教授跟我们来讲讲，比如说一旦确诊得了抑郁症哈，这个孩子是不是真的天就塌下来了？家长该怎么办？如何来进行治疗？也是非常感谢崔教授，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哈，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方面的科普。 好的，李老师， 嗯， 谢谢哈，哎。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